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八集。面对单隐生出其不意的提议，杜艳里选择了直接拒绝。假的暧昧也好，真的对付也罢，他都不打算回应。杜艳里抽回了手，单隐生也不以为意，他放松身体向沙发一靠。 哼，杜先生总是拒绝的这么快，你就这么不愿意进行一次新的尝试，开始一段新的关系吗？ 我对这些没有兴趣。 啊，真是个无聊的人。 在这一点上，我只接受定制品。 这个回答给了单隐生足够的惊喜，他的心再次蠢动，甚至从写合同包养小情人这件事转移到杜艳里这个人身上。杜艳里面容冷淡，满是神圣的禁欲气息，衣着也很死板，连衬衫的扣子都要扣到最上面。就算是包养小情人的事，都说得跟谈个上亿的合同一样严肃。 那他和包养的小情人相处时，是真正经还是真下流？是正经的做着下流的事情，还是下流的做着下流的事情？ 单隐生好奇死了，他想要探索这个秘密。而在探索秘密这事上，他向来都有一手。 杜先生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嘛，你是不是忘记了刚刚说过的话？虽然你很厉害，但这个任务如果我不配合，你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必然会让长辈失望了吧。 杜艳里静静地看着单隐生表演，心里的活动却非常的活跃。 看在我们是世交的份上，我都想提醒这家伙，在说话之前要不要动脑子仔细思考一下，这话究竟对谁有利。合同由我制定，规则由我书写，我放过了你一次，你不及时抽身，反而再三再四地想要签下这份全在我主导之下的合同，主动将自己打包好送到我的手上。所以单先生是想和我签订一份教学合同？ 是的，我觉得这对我们两个都好。不过这只是一份教学合同，而不是一份真正的包养合同，所以我们不会上床。我才不傻，不会真的想把自己包养出去。哼，我只是想扒开你的伪装。 好， 说来说去，杜总还是不愿意答应。杜总就这么怕？ 单隐生话到一半突然反应过来，他没想到杜艳里就这么干脆利落地答应自己。 你同意了？ 是的。 我哪一句话打动你了？ 有人千方百计要把自己卖了，适逢刚需，我买就是。正如单先生所言，杜家家教很严，我也不好让长辈失望，所以我愿意和你签订一份合同。你我的义务与权利都会在合同里写得一清二楚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叫停这段关系，如何？ 没有问题。 明天下午5点，我在家等候单先生。 这一次会面终于彻底结束。杜艳里走出咖啡馆的时候没看时间，但不用看他都知道，这场谈话的总时长已经超出了他的预留时间，正如这场谈话的结果也超出了他的预期。 比我预期的还顺利。 晚上九点，杜艳丽结束工作，回到家中。杜艳丽和她的爷爷稍有不同，她不是很喜欢家里时时刻刻都有外人的感觉。她的厨师、家政、司机都会是固定时间上下班的，不会全天候待在她家。她走进浴室洗了个澡，换掉西装，披上了一身宽松的睡袍。屋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她没有将睡袍的带子系紧，敞开的领口露出小半片胸膛，这让一直笼罩在她身上的严肃自律气息散去了不少，从而变得随性。但一切的随性都终止于杜艳丽在书房坐下的那一刻，哪怕这并非工作上的事情，杜艳丽依旧认真对待。她找出白纸，拿起钢笔，在标题处写下两行字来： 教学包养合约，第一点注意事项。 一行规整的字体出现在白纸上边，它们方方正正，几乎没有连笔存在。在书写的过程中，杜艳丽始终在思考，笔尖停停走走，白纸上渐渐写满了字。没有彻底擦干的头发依旧滴着水，浸湿了她睡袍的领口。窗外的星月光辉则化作一层纱，穿过窗户，笼罩她的全身。第二天傍晚五点，单隐生到达杜艳丽的别墅。 哦，五点就到家，今天杜总是不是提早下班了？ 杜艳丽没有理会单隐生这个无意义的问题，他将合同交给了对方。 单先生，合同在这里，请过目。 嗯，这是包养合同吗？说是生活助理合同更合适吧。哼，难怪他说这份合同能拿上法庭。这份合同虽然具有法律效力，但是并没有要求生活助理陪你上床吧。那万一他拿了钱不履行约定该怎么办呢？ 还有一份没写在正本上的附注，能享受的权利在第一份，需尽的义务在第二份。 签合同就算了，签了一份居然还有一份。 单隐生保持着震惊接过了合同，但他对合同的耐心其实已经耗尽了。 这就是我要签的东西？ 这是我和其他人签订的合同，看完之后你还要坚持和我签合同吗？ 当然，杜总这就后悔了。 单隐生飞撞南墙，杜艳丽也不再劝。他拿出了昨天写的那份合同交给单隐生。事关自己的事，单隐生就给了个面子看了一眼。但他也仅仅看了一眼，这一眼主要看看杜艳丽有没有将不上床的条款给写上去。 哼，还真写了。 单隐生哼笑一声，提笔落字，签下自己的狂草大名。刷刷两声，两份合同就转到杜艳丽的身前。杜艳丽同样拿出笔在纸上签字，一笔一画端正严肃。合约签署，合同生效。当杜艳丽放下笔再抬起眼睛的时候，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变化。 隐生，以后你可以叫我先生或者艳丽。现在我们先吃饭。 佣人很快就将准备好的饭菜端过来，单隐生看了一眼，有点难以置信，他以为会有螃蟹龙虾这样的料理端上桌，没想到只有三菜一汤，两个青菜，一份排骨，一份鸡汤。 日常在家这样吃好像没有问题，但今天好歹和平常有些不同吧。杜总，杜氏财团是不是要破产了？ 杜艳丽还没动筷，她看了单隐生一眼，决定将自己的规矩提前说清楚。 我吃饭不说话，你最好习惯这一点。 哦，切，这个人就爱装。 杜艳丽没有理会单隐生是怎么想的，她的包养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在需要的时间找一个合适的人解决生理需求，为此她愿意支付一笔不菲的价格。相对应的，她也要求对方适应她的步调，遵守她的要求。在这样的关系里，她的所有给予都出自她的个人意愿，意愿以外的诉求则不会被满足，这是整个包养合同的大前提。只是单隐生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，但杜艳丽相信，随着两人相处时间的增加，对方会很快理解并且明白。经过几次接触还有一些调查，杜艳丽对单隐生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，他给对方的判断和报纸杂志上的评价很不一样。 在我看来，单隐生之所以屡屡上报纸杂志，原因不是他没有给公关费，也不是他换人如同换衣服，风流浪子花丛无情，而是因为他天性浪漫，他对自己包养的人投入了太多热情，让那些人产生太多错觉，所以才屡屡被抓拍到别人找他大闹特闹，让旁人看戏的事情。这正是单医生最为明显的缺点。 一边吃饭一边默不作声的杜艳丽，其实内心早已想好如何纠正单隐生了。 单隐生的感情太泛滥了，只要我纠正了他这一点，他上头条的机会就会少很多，他的家人也该满意不少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